大家好，我是毓敏栋笃串2019，我讲故我在 ，I am still here。门票现已发售，年初五、年初六只演两场，票价是988、688、388。表演的场地是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3楼，买票可以去快达票售票网同埋通理琴网，要买就快啲啦！ 梁锦祥一周时事，主持梁锦祥。 好，一周时同大家见面啦。咁啊，原本今日咧就唔系法国佬嘅，原本有个主持人喺度，但个主持人咧身体孱弱，就病咗。 抱恙 吓，咁所以我叫你不如冇蒲头啦吓，你蒲头嗰时先至休养生息先吓， 系 我都唔知而家啲后生仔点解啲身体咁孱弱嘅，真系吓。 夜瞓啊，会唔会啊？ 食烟啊？ 夜瞓咯，都系。 你唔好讲其他嘢，我话食烟就食烟啦， 最好 真系。O K， 好咁啊，法国喺度都唔紧要嘅。O K 啊，咁啊，首先多谢法国佬啦，因为即系佢都系。義務嘅啫嚇，咁但係即係總之就係啊，盡量我哋呢個節目都係做到有聲有色啦，係嘛？ 當然啦，我最主要嚟學下嘢， 聽下。唔好學嘢先，唔好學嘢嚇。咁咧而家大家全城圍剿楊岳橋，咁我哋就唔做呢啲嘢嘅， 偏少少， 留翻俾啲後生仔做。咁但係今晚我寫文嘢會寫翻楊岳橋啊。好啦，咁如果喺呢個節目嚟講咧，嗰個國際新聞咧，其實一樣嘢我諗香港人都好貼身嘅，就係呢個脱歐嘅問題。因為咧，好似話咧，如果脱，好似話脱咗嘅話咧，就揸個 BNO 去歐洲都有少少麻煩。 哦，即係可能要從又要再攞翻神根啦。 而家就唔一定神根，但係咧就遲多幾年就一定要電子簽證。 哦， 即係類似加拿大啊啲嗰啲咁啦。我幾中意澳洲都係嘅。 會麻煩啲。 麻煩，稍微麻煩少少啦。咁但係你話。即係如果話翻好多，即係 N 年前咁啊，要即係去法國要攞 visa 咁就 我攞過啦， 真係大鑊啊嚇！咁你係法國佬，點解你要攞法國 visa？ 因為我香港人。咁花名，我花名法國佬嚟咯， 花名法國佬。 完全我仲要某程度上我係討厭法國呢個地方。係 啊，啱 ，OK 啊。 嗱，咁今日咧有啲咩即係我相信講香港人都會興趣好大嘅咧，就一個老生常談嘅問題嘅。就究竟中國會唔會打台灣？咁、因為咧今日喺《丁家報》入邊咧都出咗篇文啦。咁出咗嗰篇文咧就係話咧喺美國《時報》就登咗一個即係華裔嘅作家，佢講一個警告一樣嘢，就話咧中國咧就會喺2030年咧，或者之前咧就會有一個對台動武嘅時間表。咁呢個咧就老生常談嚟嘅，但我覺得呢個永遠都係一個好。好，即係大家好關心個問題，就係、是、一旦係咁樣咧，就會點樣咧？因為我記得當年我喺報紙做嗰時咧，就有一條標題好得人驚嘅，就係、是、咧，台灣飛彈射香港啊，即係揾個飛彈。佢唔係佢，但係如果第一樣嘢就係、是，即係有啲咩嘅冬瓜豆腐嘅時候咧，第一樣嘢台灣唔係打福建啊、廈門，但係飛彈射落嚟香港先。我唔知點解唔射咗北京先咧，或者上海先啦。你射飛 要幾遠啊，大佬？你射嚟香港我。你香港飛機程都係個零兩個鐘啫嘛，要你去飛 好似冇兩個鐘啫， 冇添咋，大佬，我嗰啲計埋攞行李， 計埋攞行李。 咁你飛，喂你飛彈快，飛彈音速你越快幾倍，你越好快實力， 好快 到啊！咁你但你北京耐好多嘛，大佬。 唔係咁，同埋嗰度有防空嘅裝置啊嘛，即係你遠岸嗰度啦。咁香港就冇嘅，理論上冇啦嚇，即係以我所知冇啦。咁所以如果只一彈帶上嚟咧。咦，好似香港人都未一個警覺喎，就真係即係呢度會瀨嘢喎啊！咁最好就射落去呢個邊度咧？你如果有導彈，你覺得射落去邊度好啲啊？ 除咗香港之外， 唔係啊，香港我講香港啊！ 你要知道我個講法唔係射一粒啊嘛，大佬，我唔係都射一粒啊嘛。如果你要我射嘅，大佬， 唔係有幾個地方，我覺得都要獻計俾台灣嘅，即係如果要即係咁嘅日啦。第一樣嘢就係呢個禮賓府啦， 啊，洗衣服放放手，到時始終上環嗰啲人小心啲啦。 唔係，咁仲有係我哋 check 即係某幾個名人嘅住址啦。啊例如六八九啦，係嘛？如果佢仲響度嘅話， 係嘛 ？ICAC 啦，或者 ICAC 都應該嘅，應該嘅。 即係如果依家現時 ICAC 啲高層翻緊工嗰陣，嗰陣時寫啦，你唔好收工時間寫，即係咁計好多。咁如果你講導彈，你再講翻台灣嗰個問題嘅話，喂。要打九六年打咗啦，啱唔啱啊台長？ 啱，即係所以咧呢個問題咧，我講好多次係老生常，但係佢永遠有吸引力嘅地方就係、是、你唔可以完全否定呢個可能性。 嗯， 即係九六年試過一次啦，九六年嗰次唔係真係打咁，但係嗰個危機我哋 嗰個叫做台海澳導彈危機啊嘛，嗰陣時即係你 check 得翻，你即係有時我覺得喂可能好多人睇住喂大佬你記憶力。記一下啦，最危險嗰陣時咪九六年咯。 係啊， 嗰陣時就話啊，你哋唔可以有總統選㗎，咁。 唔係，阿法國佬呢個講法咧就係啱嘅，但我又必須要補充一下啦、嗯，就所謂最危險嘅時間咧，其實就喺五十年代。 咁係啦， 因為嗰陣時候咧就真係 炮戰， 真係打嘅嚇。咁啊，喐下手可能都上岸㗎啦。咁樣、即係大家記得喺呢個金門其實打過鑊㗎嘛。 但係咧有個問題就係九六年嗰次點解唔同咧？因為九六年嗰陣時我哋。台灣要一人一票選總統， 係 嗰陣即係話嗰佢嗰時中共嘅就哇你有一權選總統，即係你獨立啦， 嗯、 你台獨嘅咯，好啦，嗰陣時就話要點，後屘冇後屘都冇打到，結果點啊、嗯？我哋依家包括依家鬱憤嘅講法都係其實台灣獨立咗啦， 實質獨立， 哎、真係， 因為佢係一個主權國家嚟㗎嘛，佢有軍隊。你入境你要有佢自己 有台幣， 佢自己嘅貨幣，有佢自己嘅一個關口。係嘛？同埋佢喺國際上仍然有一定嘅外交關係咁樣。 你仲要台灣人嗰本 passport， 仲要可以去得多好多地方先，至少美國唔使簽證。 應間我哋會即係楞埋另外一個問題就咩咧？原來今年數咗2019年最 powerful 嘅 passport 啊。 嗯。 啊，咁可能你都 最 powerful 嘅 passport。 唔係，應間我哋會開股噶啦。OK。嗱，咁我哋講翻呢篇文先啦。呢篇文就係一個即係華裔嘅作家寫啦。咁、那個背景咧，我哋都唔需要多 check 嘅。咁就係、是、即係所謂知名嘅政論家啦。鄧律文咁樣嚇，咁佢就話咧， 嗰個應該讀津， 冇所謂嘅， 係咩？ 杜律明又得，杜津，貝月明又得，嚇，咁即係呢個我哋跟翻一個即係比較普及嘅讀法啦嚇。咁咧佢就話咧喺估計中國武力統一台灣嘅時間定為未來10年至15年，咁其中2030年咧前後會武力攻台可能性最大，咁呢個 bullshit 嚟嘅，第一樣嘅個 bullshit 嚟嘅，因為講呢個武力局統台咧。其實近前幾年講話就係2020，咁再講話不斷褪後，咁佢講完之後可能就2040或者2047或者2050嘅啦 ，OK 嚇。咁但係高其是即係而家呢個中國嘅領導人習近平仲喺唔喺度咧？呢個好大疑問嚟噶嘛。到其是個世界局勢係點樣咧？又呢個另外一回事嚟噶嘛。但係講呢個問題咧，我哋就要做一個歷史性嘅回顧啦。就喺50年攞嚟打嗰陣時，點解冇係呢個即係打贏咗台灣咧？其實當時已經兵敗如山倒嘅啦，國民黨。海南島都輸埋嘅，海南島一個又係海島嚟啊嘛。 我聽到而家講就係嗰陣時揀就想揀海南島同台灣嘅，咁後屘揀咗台灣，就走咗過去，但就冇再追過去打噶嘛。 唔係冇追過去，追過去打噶， 追過去打嘅。 打個想即係講打嘅意思就唔係直接喺台灣嘅本島，係上咗金門先。 哦， 上咗金門係點樣咧？嗰陣時嗰、那個即係去指揮嗰應該係葉飛啊。就上咗第一批之外咧。下一批上不到去，就潮汐的問題。第二批上，咁啊大鑊啦！第一批上嗰班咧，就全部好似俾人即係當板打，咁後邊冇後援啊嘛。咁你咪變咗即係嗱，你想咗啊？諾曼第登陸嘅時候咧，後邊前面上咗個班，後邊嗰班冇嚟到，咁點啊？咁啊全部咪即係 咁希特拉贏， 希特拉贏咯。咁OK 嗱，件事有最簡單係咁樣嘅。咁跟住咧發生咩事咧？就即係喺呢件事之前，即係前後咧，就係寒戰啦。咁寒戰一打嘅時候咧，就第三艦隊嚟啦。 第三艦隊 嚟嘅時候咧，就冇得打，因為點解？當其時去打金門嗰時候都係用緊木筏嘅啫。啊，唔係你諗住而家嗰啲炮艦嚟噶嚇。咁你基於嗰個條件咧，就咁毛澤東諗一樣嘢就係唔好打住嚇，搞掂啦。但係嗰陣時候有炮戰嘅，最初即係日日都射炮， 唔好打住。 唔係，跟住隔日射。 咁到到呢個即係七十年代打後咧，咁跟住咧就係、是開始個關係好嗰啲啦。咁呢個英文講我唔多講啊，但係打咗幾樣嘢。中國打到最近打場仗係邊度咧？1979年嘅中越戰爭。 中越戰爭 係啦， 仲要贏到開行啊嘛。 唔係唔係，千祈唔好講啊！所謂贏同輸咧，好視乎你睇個標準咩？因為據我同一啲熟悉嘅人，即係間接參與過呢場戰爭嘅人講咧，喺團級嘅幹部上面咧，中越戰爭係有即係佢共產黨打咁耐以嚟，即係喺呢個四九年之後咧，係傷亡最重嘅，團級以上。 團級以上， 即係話咧，即係相對比較高級嘅，即係呢啲幹部咧，係死得好多人喺嗰次。咁我其中一個解釋就係我以前喺其他節目講過，不妨喺呢度講過。 講多次啊，要 嚇，就係咧，因為當其時唔知道越南軍隊嘅野事嘅， 嚇咁慘，咁即係唔知。 其實咧好簡單問題嚟㗎，咁而家當然而家唔係啊，咁點解會即係出現呢個夜視鏡嘅問題咧？就會搞到俾人打到攞嘢開花咧？ 如果知道夜視鏡冇理由唔知係邊個國家做嘅喎？ 唔係，你聽明啊？嗱，首先第一樣點解有夜視鏡咧？就唔係自己越南自己做嘅，係 咯。 是美國佬打即係走佬嗰陣時候留低好多嘢俾越南， 咁 而你唔係嗰陣走，美國佬走係好蒼茫噶。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喺即係最後佢哋走嗰時咧，喺嗰個西貢嘅大使館嗰度嗰種亂世嗰種咁嘅情景啊！啲人咧一路爬上去咧，個直升機開嘅時候咧，啲人係想走上個直升機，爬上個直升機。嗰啲美國佬係點樣咧？一拳打走嗰啲人嘅。 哇！喪屍片咁樣喎，好似 真人。你睇翻嗰啲紀錄片咧，即係嗰個係一個亂世嘅感覺。咁當其時北越接收即係接收咗呢個南越之後咧，咁佢攞到咩好多美國剩餘軍事物資。咁咧佢打嘅時候咧，中國喺嗰個傳統嘅戰略上面打穿插。咩叫穿插咧？就係舉例啦，而家咧呢條防線嚟嘅。咁中長線中間有啲空位噶嘛，我過咗呢度兜底打你。咁呢一招咧，其實好多時都啱使嘅。不過去到七十年代，佢哋唔知道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你夜晚行過呢條線嘅話咧，人哋睇到你。個原因會有咗夜視鏡。 喂，而且越南越共嗰邊係最早嗰陣時，中國幫佢哋打好多敵地。 有呢、這個呢、這個 地堡啊、戰略啊、遊擊戰都係 一直有一個傳說嘅，就係、是、當年打奠端府嘅時候咧，陳庚將軍去過幫手嘅。咁但係越南唔承認呢樣嘢啊。越南就是覺得他哋係成個功能喺武元甲將軍身上或者其他嘅將領身上。咁但係講個打仗咧，因為越南打越戰，即係呢個即係北越打越戰嘅期間咧，佢累積咗好多軍事嘅經驗。所以去到1979年嗰陣時候咧，其實喺中國嘅軍方入邊已經睇到一樣嘢，中國軍隊係唔打得嘅。 79年已經唔打得。 係啊，79年已經麻麻地嘅嘢，即係同佢喺50年代同美國佬打嗰陣時咧，已經相差好遠㗎啦。咁大家要記住就點解要提翻呢筆往劫，就係、是、去到今時今日，去如果真係打台灣嘅話，係咪真係打得咧？呢、這個係而家講緊1979年啦，啱啱係40周年。 你要知道嗰陣時79年當兵嘅人同埋依家當兵嘅人嘅身份質素爭幾遠先？ 爭好遠。咁有個叫羅援啊嘛。就係話咧，即係我亦都有篇文寫咗啦，最近就係話咧，佢呢個係少將嚟嘅，咁佢就話咧嗱，要打台灣咧，我哋隨時要射低即係兩三隻美國航母艦先，咁啊，即係等佢驚下。咁原來條友咧就喺呢個1979年嗰時咧就逃避兵役嘅。咁講咧個成個原理好簡單啦，就係、是、哦嗰陣時呢個人已經退休噶啦。咁佢嗰時佢都唔敢打，咁你而家佢吹到咁大，咁咁啱打咧，咁啊留翻俾啲觀眾自己去諗下啦。咁所以講到話呢個即係所謂武力統一嘅問題咧，其實個盲點好多嘅。個盲點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是、你揾咩打啦，點打法啦。如果有時間表嘅話，人哋都知道啦。咁所以即係我第一樣嘅否定咧、就是，就係。佢唔可能有一個時間表，唔可能有一個公開嘅時間表，即係話俾你聽，嗱，我2030年之前我一定打嘅，因為點解咧？如果佢打，即刻打噶啦，你知道，咁你咪可以做好多嘢咯，係嘛？ 即係話，其實一定係冇預告嘅，係我哋朝頭早起身，哦，開新聞，哦，打咗啦，咁咯， 嗱，咁呢喺歷史上有啲咩咁嘅例子咧？咁樣，諾曼第登陸啦，德國佬一路都。收到錯誤嘅情報，嗱，我唔知你知唔知件事，因為其實諾曼第嗰個唔係最近嘅地方嚟嘅，即係如果你拉條敵線咧，因為卡拉依個地方嚟嘅， 嗰度最短，但佢唔喺佢唔揀呢度打，佢揀喺諾曼底嗰度。咁呢個喺盟軍入邊都好知嘅，但係德國佬一路都收錯咗情報。咁所以咧，佢即使嗰度有啲防禦攻勢嘅話咧，其實佢哋都唔係做得叫做十全十美嘅。同埋啱啱去打日就落隆美爾將軍就放假。同埋你知唔知一件趣事點樣咧？就上岸即係打緊嘅時候咧，就係咧啲前線大馬要啲坦克喎。我唔知道你細個有冇砌砌模型咧？嗰只炮型坦克。 炮仔，我知一 Panzer 一對十幾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你細個啊嘛。 我冇砌過，我好爛嘅。嗰啲咁麻煩。 你話話即係人哋砌咗俾你玩啦。 我砌緊林多係咯。係啦，砌高達多。 嗱，傳出咁樣嘅，傳出嗰日咧就話咧要即刻調動啲坦克去。咁但係咧即係。希特拉有一個問題就是他睡硬了，啲人唔敢吵醒佢。 唔係啊， 傳說係咁樣啊，傳說就係佢起身之後，甚至佢起身之後發緊脾氣，啲人唔敢同佢講。好啦，咁跟住咧就即係其他嘅大小戰役都有啦。但係頭先我哋講嘅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呢個一定係 surprise 嚟嘅，即係唔可能事前話俾你聽我要打嗰度啦嚇。OK， 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喺歷史上有冇試過一啲即係偷到雞美國佬唔知嘅咧？以前係試過。就是印度試射核彈，試驗核彈啦， 試咗先知， 試咗先知。咁佢係攞乜嘢知咧？就係啱啱美國嘅衛星咧，嗰陣時有一個盲點，即係有一段時間咧係 check 唔到嘢嘅。佢就喺嗰段時間揾到嗰個位置試。咁但係你夾翻落呢單就出現一個好大問題喎，就係你一個登陸嘅 operation 咧係幾複雜先得，要配合幾多嘢，個準程度要幾高？舉個例啦，而家即係叫我講話就48小時之內去到嘛，去到就係空降師落咗台北。 哦，你係講緊如果中國會係打台灣48小時 啊？ 係 啊， 太慢啦。 係啊， 太慢啦都。 太慢啊嘛。 太慢啦。 24小時得唔得咧？ 唔得， 都唔得啊。 我標準8小時。 八個鐘啊？ 你得唔得？我標準8小時喎。 八個鐘已經上岸㗎啦。係 啊， 上岸啦，8小時上岸。咁其實呢個亦都包括另外一樣空降部隊啦，譬如打呢、這個即係、登陸嗰陣時候，落曼底嗰時候，其實仲有一班係喺嗰個喺法國嗰邊降落㗎嘛。咁大哥係又打俾人打到撲街啦。 D day 啦，嗰啲 都係咯。你都睇過。 你悲劇長天同埋有套史蒂芬史德堡嘅 HBO 嘅十幾年前嘅嗰套 Bang or Bada 咁，嗰套就係 D Day EC Company 嗰個傳奇連隊嗰個故仔，嗰個就介紹下啦。HBO 史蒂芬史德堡出品嘅就十零集啦，嗰度講 D Day 嘅，咁啊講散兵嘅，咁嗰陣時嗰啲散兵有一大堆。 係啊，咁呢個即係成個咁 operation， 你需唔需要演習咧？演習嘅地方喺邊度咧？演習之後俾唔俾人知道咧？ 演習地方喺海南島， 似噶 打一次海南島， 我覺得似噶， 即係冚光打過去，度好曬位， 係啦， 度好曬位，好似打拳咁度好曬位。 但係據我所知，好似台灣海峽嗰個深度， 你最 同海南島嗰、那個嗰度唔同嘅喎。 你最慘，你就係你一路你台灣本島你可以做到登陸嘅唔多嘛？佢真係。佢真係嗰個島突然零零丁丁高咗地皮線嘅，咁你跟住你係冇咁多你適合做登陸嘅攤頭啊嘛，除非嗱地球暖化，水平線上升，咁有機會。 佢搭條橋得唔得？ 你搭得條橋都，你睇下港珠澳大橋起咗幾耐，你咪知。你睇下港珠澳大橋起咗幾耐，咁不如掘隧道啦，台長。 嗱，海底隧道。 係啦，不如掘隧道啦，咁樣咯。 唔係，我哋講頭先嗰啲就笑話嚟，但咧就喺軍事嚟講咧就唔係嘅，應該係 think outside the box， 即係諗多啲天馬行空嘅嘢。如果你諗一啲正常嘅嘢，大家都人哋都諗度到啦。咁所以頭先我哋講咧，我哋講得好即係 或者 用第二氣下，但係。你唔可以完全否定可能性嘅 ，OK？ 好啦，但我唔係最想講一樣嘢，我最想講一樣嘢就係咧，而家呢個係冇可能，咁但係其他啲乜嘢有可能呢？其中一樣可能選項咧，就大家都知嘅，就是、封鎖台灣海啊。咁我哋要即係要諗一個問題就係、是、 封鎖長春圍城咁樣嘅咯喎， 圍城啊，即係成個台灣海峽係quarantine 咯。咁但係以前試過啊嘛，古巴飛彈危機嗰時咪試過咯。即係你入侵去我就守，我唔一定俾你入嘅。總之我唔係守你咯，嚇。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咁我哋可以想象下，即係譬如喺香港我哋個 situation 係點樣啦，嚇。咁就據我記憶係未試過嘅，但係台灣喺1996年嗰個飛彈危機有少少咁嘅意味啦。咁當其時我哋會 cap 翻係發生咩事咧？就係頭先阿法哥講嘅，就當時總統大選啊嘛。咁啊，李登輝開始講嘢啦。 咁跟住就開始試射即係導彈啦。咁、 嗯、 就跟住克林頓做咗咩咧？就派咗兩隊航空母艦戰鬥群上去，佢嗰度行過啫。咁你行過一個疑問就係、是，好會唔會好似今日可喺南海咁樣就係撞你啦？最近先撞有機會撞一隻噶啦。咁、 嗯、 到其實咪撞咧？咁當其時唔敢。咁但係李根輝當其時咧做咗一樣嘢咧就幾得意嘅，佢就話咧呢導彈空嘅，冇彈頭嘅。當其時咧，我哋做新聞嗰時候，我哋就唔覺得好大件事。但係事我唔知你記唔記得，但係事後知道好大件事。個疑問點解佢會知道冇彈頭？ 點解咧？ 點解佢夠膽講呢樣嘢？ 嚇！ 原來咧喺呢個解放軍入邊咧，佢有針。即系呢个系相当之高级嘅退休军，即系将军嚟嘅。佢、原来咧就买通咗呢个人、甚至其他人啦，就知道当其时嗰个演习嘅情报。 嗯、 但系佢系唔应该喺个说话入边透露出嚟嘅，因为透露咗之后咧，呢、這个江泽民就开始问啦，点解佢讲到件事出嚟？ 系啊， 咁佢就知道有针， 唯来之嘢，因为呢啲 吓，咁有针咧就即跟住冇几耐就 check 到呢条针啦。咁就呢、這個將軍下場係槍斃嘅， 哇 嚇！ 有得咁嘅嘢 嚇，咁你唔跟開新聞，你唔知嘅。 知啊，九六年我都仲係 好後生，即係 唔係我都未留意啲， 仲係青頭仔。O K， 唔係未有咁留意啲，淨係 唔係有咁留意。咁所以我懷疑好多觀眾嘅，即使即係好多都好熟，但係我哋都 remind， 即係你講到成個脈絡係點樣啦，成件事咁樣嘅。咁發佬頭先即係我哋未開麥前，佢已經講咗啦。如果要打，神都打咗啦。 要打，打咗好耐啦。 成件事嗰個問題邊度咧？譬如而家台灣好多人都自己哇講到好驚啊，或者即係坐硬撐唔住。但係嗰個事實係相反嘅。解放軍越嚟1979年越遠咧，啲人係越唔識打仗，因為從來冇打仗嘅經驗。 同埋一 而家打，即係當其打過仗嘅人，而家一定係退休甚至死咗噶啦。 同埋你要知道，喂，航戰最恐怖嘅就係人海戰術啊嘛。係 啊。咁你隔嗰條海咁，你點可以人海戰術咧？ 人海戰術啊嘛，因為嗱，美國喺近代裏邊咧輸過兩場仗咧，一場越戰，嗯、一場航戰，嗯、兩場咧都係大陸喺幕後啦。因為我有啲華僑嘅華僑越南朋友咧，今日都傾過偈，講開軍事。 其實喺越南同美國打嘅時候，有中國軍隊入邊。 唔係啊，佢話打到尾，其實係越南打緊，即、就、係、是、美國同中國打緊嘅其實。佢只不過係唔即係嗰啲人唔出聲唔成啦，即係等於唉佔領緊旺角打人嗰陣時候，我哋都已經知道係有啲大陸人落咗嚟打學生噶啦，嗰啲係唔出聲嘅，即係會係咁嘅方法。 我都間接識咗一啲係喺嗰陣時打過越戰。 咁好啦，咁好啦，喂，喺美國近代裏面輸過兩場，其實底韻佢係輸俾中國，但係喂去到依家你得唔得咧？喂嗰陣時用緊係人海戰術啊嘛，咁好簡單啦。用依家仲適唔適合，或者用唔用到人海戰術咧？ 我知嗱，另外一樣嘢就講啦，美國打嗰兩場輸咧，都係喺佢唔熟悉嘅地方打嘅。係、 啊、 喺歐洲打咧，佢通常都老禮嘅。係、 啊、 去到亞洲區打咧，通常都唔老禮嘅，因為點解咧？唔係喺沙漠打， 就係、 是、 喺 啲好凍嘅地方打， 熱帶雨林， 同埋係熱帶雨林打。啊、所以到依家佢哋都講一樣嘢嘅嚇 ，We only do mountains， we only do mountains。We only do deserts. We never do mountain and jungles. 那具體意思咩？喺沙漠打就 OK 嘅，即係打伊拉克或者佢啊，即係去到呢啲山區啊、沼澤啊、叢林打咧，佢哋唔老禮嘅。 呢個講法我就有少少唔同嘅睇法，就係話，因為嗰陣你美國佬依家好多嗰啲科技咧，其實係喺航戰嗰陣時已經知道，哎，原來我哋要發展呢一類似啲科技。例如航戰嗰陣時咧，嗰陣時係 check 唔到，因為嗰陣時仲係 U2 影相啊，即 係咩叫 U2 咧？U2 戰 機係啦 ，U2 偵察機， 唔係嗰隊 band， 唔係嗰隊 band， 唔好意思啊，U2 偵察機影即係除咗影相啦，未有。啲紅外線嘅啫，嗰時 check 唔到補給路線嘅，咁、 啊、 後屘先知道原來嗰啲補給路線咧全部喺啲河度嘅，咁啲河點樣行？ 仲有一條嗰陣時係胡志明經啦， 唔係我係講緊航戰，原來佢哋北航咧喺啲河咧嗰度咧起一啲嘅用竹啊，起一啲嘅橋啊，喺河底嘅河底赤嶺，咁嗰啲運輸車啊運輸隊咪可以行嗰啲河咯，但係你影相影唔到，咁、所以後屘美國佬就再發。 再發明啊，再發展一啲咧紅外線啊，第二啲光譜啊射落去，咁依啲，咁如果你話，但係喂，如果佢係針對越戰同埋航戰去做依啲咁嘅科技，咁跟住你再對翻沙漠，佢梗係叻啦。但係要講，喂，如果佢嗰陣時已經係諗，已經係有依個預備去發展依六。針對呢啲咁嘅科技咧，我覺得咧係唔需要擔心嘅。 唔係，我理論上會嘅，但係有一個好大好實際嘅問題咧，就係喺呢個美國嘅國大入邊咧，好多官僚主義。 嗯。 你要佢打呢仗咧，其實佢要計好多數咯。傷亡啦、政治效果啦、軍備啦咁樣嚇。咁所以 anyway 咧，就頭先講嘅問題咧，亦都唔係一個最現實嘅問題嚟嘅。 嗯。 最現實嘅問題係咩咧？就係美國佬喺度，佢一定要打。 冇可能。 佢就係睇住你啫。 國際其實依家都唔單止去到美國佬嗰個問題，你就算你亞洲鄰近嘅地區或者你歐盟都出咗聲啦。 係啊，話出咗聲之餘，佢哋會唔會介入咧？呢個係另外問題，實質介入喎，係嘛？嗱，咁呢個係即係我哋應該會講埋另外問題，日本啦。因為如果講2030年嘅話咧，其中一個好大嘅變數就是日本會點樣？咁呢個係今晚即係其實成件事，我想講嘅就呢件事嚟嘅。但係要講埋美國佬，美國佬嗰個態度係點樣咧？嗱。長期嘅呢個政治呢個係所謂地緣政治嗰個角度咧，美國係唔會俾台灣、俾大陸攞嘅，俾中國攞嘅。呢、這個好簡單啫。無論邊一個即係邊個人做總統咧，都唔會係主動放棄台灣，除非你話你自己即係想統一。咁呢個就即係難講少少，但係甚至即使係咁，佢都未必想噶。個原因好簡單，就係、是。台灣在美國來說是一個不沉的航母， 是啊，這個我說過， 如果中國攞埋台灣的話，整個台灣海入以至南海的軍事平衡就喪失了，即是換言之，誰走過來呢，陀地那個就不是美國佬，看著這個陀地就變成中國，那陀地最擅長做什麼呢？ 收保護費， 是收保護費嘛，那最大學就是這樣，那一南海都慢慢開始咁嘅局面噶嘛？喂，佢話要收保護費，你都幾頭痕噶嘛？哇！所以喺美國嚟講咧，最長期嘅策略咧，係一定係唔想呢、這個而家呢個局勢改變嘅。但係想唔想打咧，亦都唔想，因為你要同一個咁大嘅即係敵人去打嘅時候咧，就算打贏個損失都好大，同埋打贏咗之後會點咧？呢、這個亦都問題，更加唔可能走入去中國嘅。 境內打 一定是不可能的，這個就 如果你入去中國境內打 是屎硬的、啊、OK 好了，那整件事就是這樣，在這個局面下美國可以做什麼呢？很簡單，你有事的時候派兩三隊航母艦戰鬥群去，看看你敢不敢動我， 或者我對上一兩次我來都說會買一些很漂亮的軍備給台灣先，或者 我話聽唔會嘅原因就係因為賣咗等於賣咗俾中國， 係你驚賣俾中國， 即係實際上俾咗中國。 就係、是、最，所以我咧，如果你個指標就係睇美國佬舉個，係 成件事而家講緊嗰樣嘢係睇美國佬嘛，咁我哋亦都用呢個角度解釋點解有呢篇文啦。OK， 嗱，美國佬可以做啲咩咧？上面有人做衛星啦，你下邊有啲咩即係風吹草動，你隔呢條尾，美國佬都知噶嘛。除非你好似醒到好似印度咁樣啦。就用嗰幾個鐘搞掂你咯，即係瞓醒啦，今晚瞓覺，聽日起身，國旗換曬啦，個電視台已經被人佔領咗啦。 有冇可能咁快咧？冇 啊，唔知噶。不過呢個你話冇可能，我又唔會講咁極端，我可能性相當之低，同埋都唔會喺2030年先做。做就如果做到嘅做咗啦。 你好多因素可以講啊！你國際關係，就算你大陸國內關係，喂，你依家大陸個情況，你接唔接受到依家中國去宣戰先？ 係 接唔接受到？所以哪怕你台灣，可能你依家大合勢，哪怕接唔接受到先？你依家經濟狀況如何先？ 唔係，咁你講個問題咁樣嘅，即係講具體少少咧，就亦都唔會宣戰噶啦。 嗯。 打完先嘅，等於偷襲珍珠港咁嘅，即係最理想嘅 scenario。 係咯，如果偷襲珍珠 港。第二樣嘢就係、是，如果打得就唔會計嗰啲數噶啦。 啊，同埋喂，之後世界點制裁先？係 啦，之後先算嘅，打完之後先算。 大佬，八九六四已經放過你一次噶啦， 呢次仲會唔會咧？咁樣 咁而家89年六四放過你一次係咪先？ 係啊，而家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咧，美國佬夠唔夠得實？成件事個關鍵咁樣。咁講到台灣嘅軍隊打唔打咧？咁我亦都講俾你係唔打得嘅。你有冇即係識喺台灣喺台灣當兵嘅人？ 我唔識， 我識㗎。 咁流嘅咩？咁流嘅咩？ 係 又咁流嘅咩？ 係都係好流嘅。 唔係咁你 我真的不知道這麼扭，原來我成日以為很勁 啊，當然不是啦， 咁都子彈到。咁子彈就好過香港人先啦。 咁係。 香港人淨係識食雞。 唔係個原因好簡單啫，冇打耐。 所以喂，所以你嗱，如果你要再對比翻美國同中國嗰個常規兵啦，即係步兵嗰個戰鬥能力，喂，航戰、越戰、你人海戰術，你人多，大佬你有係咪先？ 嗯。 好啦，依家調翻轉喎，大佬，全世界軍隊裏面實戰能力。實戰經驗最多的是 美國咯，年年打仗，未試過不打仗的。 大佬，我早排看過一套介紹美國特種部隊的片，佢就係講嗰啲事，講啲事出嚟講咗一節。佢就係介紹嗰啲 list 啊，即係海炮啊，哎呀，所以有時咁，你海炮嗰啲一路數落嚟，你特種部，佢淨係攞啲特種部隊打死你啊，大佬！你講乜嘢啫？依家嘅美國 啊，咁但係有幾張嘅，美國佬都唔想打嘅。 當然啦，大佬， 因為你。即係唔係一啲好直接嘅利益問題嘛？ 唔係，所以依家你係用貿易戰搞掂中國係最好的， 最好嘅方法。而家是 never 最好噶啦。咁亦都即係呢個總統亦都相當之聰明嘅。 係啊， 好啦，得。咁我哋再去睇就係、是，即係呢件事如果發生嘅話咧，大概嗰個 scenario 會點樣咧？咁我估個 scenario 就唔會去到咁極端，就係、是、我今日瞓覺，聽日起身咧就即係台北就已經佔領咗啦，換曬旗啦，個總統俾人劫咗去北京啊！即係唔會。第一步應該就係、是、俾你美國佬知， 我覺得嚇，跟住 封鎖台灣海峽， 鎖咗，然後傾偈， 傾啦，睇下你睇個態度點啊！突然間，即係喺美國佬，如果佢夾唔實嘅話，等佢可冇難未到嘅時候咧，已經佔即係打上去啦。咁呢個時間唔會太耐嘅，如果成功嘅話，唔會太耐嘅。講緊就頭先我哋講48小時限期嚇，如果打唔到咧，咁就大碌噶啦。大陸就唔止嗰即係其他地方打，喺香港大陸， 梗係大陸啦。 即係會，我哋都可能受到呢個戰禍嘅威脅嘅。咁呢個亦都牽涉另一個問題，就係、是、我好想講嘅。亦都冇足夠證據，但係可以作為一個想像力啦。其實香港咧係有可能變成軍事港嘅。 好昂居一樣嘢，之前早幾年就話大陸想喺中環起個軍事碼頭啊嘛。 嗯， 喂，係好戇居一樣嘢喎！喂，冇人會將個軍事基地擺喺個金融中心隔離嘅喎。 咁佢可以唔做金融中心啊？呢度 咁佢本身係金融中心，本身係噶啦嘛。 可以做個軍事 基地。啲人咁戇居㗎嚇？ 唔係嗱，你要諗下點樣嗱？初頭可能佢哋諗一樣嘢就係、是、咧，嗱，香港唔一定要做金融中心啦，你深圳可以做啦，上海可以做啦，點解一定要香港做啫？係嘛？嚇！但係個前提咩？就係、是、譬如話你嗰個國際貿易係全部開放啦，你嗰個人民幣可以自由兑換啦。咁即係好多年前我聽過就係呢啲有一日佢哋會做到嘅，咁但係講嚟講去又好似呢個武力統一台灣嘅時間表咁樣啦，不斷褪後啦。咁慢慢你話覺得做唔做到咧？咁啊 U 冧 U 啦嚇，咁我係覺得做唔到嘅。咁所以但係呢個唔排除一樣嘢就係、是，譬如話而家香港個性質咧慢慢改變緊，譬如喺香港喺某啲高山度咧裝一啲雷達裝置嚇、 有報道爆料出嚟係有啲山上面已經係。加建咗軍事衛星， 唔係我其實我見到嘅， 計軍事 衛星，我見到嘅， 喺邊幾個位有啊？ 我而家喺呢個喺觀塘嗰度過嚟嗰陣時候咧，我見到有啲即係起喺嗰度起咗啲。 觀塘都有？ 唔係觀塘有啊，喺山上面啦，嗰度應該係咪 飛鵝山？ 飛鵝山係嘛？ 飛鵝山唔係飛鵝山不嬲都有嘅， 係嘛？ 咁佢幾舊嘅，咁啊係咪軍事？咁佢又冇迷彩，我唔知 啊。 佢有迷彩，我知係軍事啦。咁我又冇入去 check 過。咁就係嗰陣時爆料。 仲有大帽山係嘛？ 但我唔記得咗邊兩個山。咁你大帽山、飛鵝山都係 即係總之高㗎啦， 高㗎啦，即係唔記得咗邊個山。 即係嗱，頭先嗰啲就又係天馬行空嘅即係諗法啦。咁但係而家即係 show 翻我聽到未係嘅。咁但係我成日有個就係、是、喺中國嚟講咧，香港。一路擺即係呢個地方擺去用咧，軍事上嗰個用途係可以好多噶， 好多噶。但係你最慘，你香港佢一路都已經係貿易港嘅大佬，你無啦啦轉到軍事咁點搞？ 冇得點搞嘅咁啊嚇。咁嗱，你譬如話你講喂啲航母艦都拍得入嚟啦， 入到你港府水深啊嘛。 咁你呢度可唔可以長期？即係擺隊係啊，即係艦隊喺度咧，或者潛艇基地啦， 係好適合添。但係你香港已經發展到係唔會咁大佬。 嗱，我啊冇發過腦咁覺得咩？我就唔係講緊而家係。 因為點解話軍事基地唔可以同你個金融中心或者你個經即係？ 點解？因為唔炸得噶嘛，嗰啲地方。大佬，你一炸中環嗰個軍事碼頭，一定射射緊幾粒火箭嚟噶嘛？咁到時 IFC 點啫？即係咁解啊嘛！最戇居呢一樣嘢噶嘛，明唔明啊？ 咁嗰度天馬艦嗰以前， 喂天馬艦嗰啲你都喂都唔會係擺喺嗰，都唔即係擺戰艦嗰啲我嚟拍嘅啫。 啊，咁 anyway 呢個就即係唔 elaborate 啦。係 啊， 咁講嚟講去就係、是。這個 scenario 咧就係一個即係我覺得最似樣嘅啦，就係封鎖咗，即係封鎖咗幾耐咧？我諗一個月都唔到，台灣係冇原料嘅啦。咁你嗰啲核電廠都關咗啦，咁你靠咩？即係台灣本身生即係個原料個供應好少啫嘛。咁你話咁樣即係去圍住佢就可以即係令到佢跪低咧咁樣嚇？ 我覺得唔會咯，同埋一樣嘢，佢依家好得意咧就係咧佢哋。中國咧，習近平啦，佢咧，佢 target 喺同領導人、台灣領導人、總統嗰度講，佢自己都唔明白一件事，你自己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係一個獨裁，你自己話曬事啫。你知道台灣個總統唔係話曬事嘅，你要知道嗰個民主總統。 嗱，我要矯正你呢個睇法。我唔係話佢，我唔話你講錯。而佢哋嘅睇嘅世界同我哋睇嘅世界係好唔同嘅。咁我哋到尾，我哋會提出，即係講翻 remind 翻呢樣嘢，就係咧喺中國貪污好緊要啦。啲人淨係認錢啦，或者淨係認女人啦。咁喺佢嘅角度嚟講咧，呢樣嘢係世界普遍嘅。全世界你俾邊個地方嘅政府，你俾得錢佢，俾得女人佢咧，佢一定跪低嘅。因為佢喺嗰個氛圍入邊咧， 嗰、那個價值觀 係 咁 形成咗一樣嘢，所以佢睇嘅世界就咁樣嘅。台灣啊！我俾錢你國民黨啦，俾錢你民進黨啦，始終有人搞掂你噶嘛。但係佢哋唔會覺得，即使你今日譬如香港咁樣，你哋有班人仲喺度即係廿文廿武喺度鳩硬硬咁樣，佢哋覺得咧，始終有我哋都俾錢買得起呢班人嘅。 佢哋以為香港得，台灣都得。 係啦，係啊，嚇，唔係而且而家事實上證明咗係得噶嘛，喺非洲係得噶嘛。 非洲得啦， 系非洲得噶嘛，馬來西亞差唔多得噶嘛，原本 爭啲， 爭少少啫嘛，所以呢個就係、是、即大家個思想認知有好大嘅盲點啊！即係佢喺個世界，譬如正佢哋調翻轉睇我哋都係噶，屌你班友講咩人權啫？食飯最緊要嘛， 係咯，有飯著， 法國佬 人咩權？ 係啊，我俾你一嘢，你貴唔貴啊？ 係咯。 佢覺得係實貴噶嘛？ 實貴， 法國佬就唔係， 唔使一千萬我都貴， 一億 我貴啦， 一億唔貴，一億一千萬就貴。OK， 唔係啊，唔使我好超啊！你真係太抵啦，抵得起我，一億就最好啦。 一億萬都豪宅嘅， 係咪最好啦？呢就係 係啦。咁所以佢哋形成咗呢樣就係佢嗰成個世界係咁運作法嘅。咁而家係咪佢開始覺得碰釘咧？咁慢慢睇呢一兩年啦，咁樣係嘛？好啦，咁呢篇文入面咧，實際上冇餡嘅。冇餡嘅原因係咩咧？就係你講唔到頭先我哋講嗰啲嘢，就係你有時間表，咁你有冇路線圖先？路線圖意思就話，我今日俾咩 signal 呢個蔡英文，令到佢驚先。令到佢驚就係我而家射兩支堅嘅飛彈過你，即係喺你上空經過咯。等於北韓做過啫嘛， 北韓咯， 北海道啊， 係咯， 從海經過要響警報添嘛，咁你唔會咁做先？ 但係北韓射咗支都係冇彈頭噶嘛？ 應該冇嚇嚇，唔係有冇人唔知嘅，即係 喂，如果你咁夠姜，你試射一支核彈頭射落海，當時 係啦， 射落海再爆，咁我真係話你勁，係咪先？ 或者在呢個沿岸度引爆一個小型核彈咯， 又有傳聞啦。嗰陣時打蘇聯就過戈壁沙漠，咁跟住核試啊嘛，喺戈壁沙漠有聽過呢單嘢？ 唔係呢個係林彪講嘅， 係啦。 佢話點解唔怕蘇聯打呢？就是、你入嚟啦，你入嚟嘅地方，我嗰度放核彈，即係我自己嘅地方放核彈，係嘛？即係有中國人死唔緊要嘅，我同你攬炒啫嘛，係嘛？即係佢哋個當其時嘅思維咁樣。咁你今日可以做到啲咩咧？就係舉個例。唔好，即系呢啲頭先都係咩啦？突然間你派一千隻漁船過台灣海，跟住翻轉頭，佢驚唔驚先？嗱，你起碼你要做咗呢啲嘢，你先至覺得即系俾人後邊有一個感覺，就係你講嘅有 backup。到而家都冇， 依家就係嘴炮， 淨係得講，因為而家就係 嘴炮嚟。佢依家連軍事上面嘅演習嗰啲動作都冇。 係咯。試過演習噶嘛？但演又唔演啦，咁樣係咪啊？仲有 last 一個啦， 你嗰幾隻蛤蟆去咗邊嚟噶？ 哦，好大煙嗰幾隻， 係啊， 咁大煙都揾唔到，真係大鑊， 係啊， 咁大煙都揾唔到。 嗱，你又即係講到尾，遼寧號就行過噶啦，台灣海峽行近少少咯。是吧 同埋喂好緊。 唔係而家我都想啲即係聽眾同我 check 而家只遼寧號去咗邊度啫？ 埋咗，喂大佬，佢行油啊嘛，唔同美國佬，美國佬你行核能嘅，屌你行一百年都唔使換電，佢啲都要入油嘅。同埋喂你講翻遼寧號，我啊醒起，喂如果你大陸你封台灣海峽，喂。亞洲鄰近地區封翻你中國嘅啫嘛，就佢最簡單。 係你又太樂觀嘅，係嘛？即係好多人都係好怕事嘅，係嘛？即係你點解話怕事咧？你一日美國佬唔牽頭咧，好多嘢啲其他國家唔敢做。 啊！但係英國都話會喺， 都係頭先嗰句，冇美國佬牽頭咧，英國佬唔會落答嘅。 O、okay. 明白 咦？咁但係英國有口風出嚟話喺亞洲整基地， 我覺得好流嘅，英國佬邊有錢咧？你而家整嗰只航，佢嗰只最新嗰只 Queen Elizabeth 啊，都唔夠錢，幾乎唔夠錢啊！ 唔係咁渣啊，英國 係啊，好似入水添啊，就聽我話。 係收翻香港啦，收翻香港嗰時幾好。 係啊， 諗下計啦。 嗱，咁講完頭先嗰筆咧，就即係慢慢可以列個表出嚟啦嚇，邊部分邊部分要做咁樣。咁嗰啲我哋唔詳細講啦。咁呢篇文點解出嚟咧？我就唔覺得咧呢篇文本身嗰個質素咧係令到係可以喺 New York Times 出嘅。 嗯。 但呢個山呢個 Times 可以出咧，個原因我覺得係另外一個原因，唔係話佢哋認同呢篇文，而係而家要形成一樣嘢，一個世界共識，就係中國係一個 bully， 係一個壞人，係一個專蝦人嘅國家嚟嘅。我哋大家要聯合喺一齊，要去制止佢呢種行為。呢種行為喺邊度睇到咧？第一樣嘢喺台灣呢個問題上面睇到啦，嚇、人哋一個民選嘅總統嚟噶嘛，咁你而家即係去威脅佢，或者講呢個武力嘅統一，基於嘅原因就係你國內嗰種咁嘅獨裁嘅作風。最具體嘅例子就係對維吾爾族嗰個做法，嗰、那個已經係一個種族清洗嚟嘅，係嘛？仲有好多其他嘅問題，就係你好中意賄賂其他國家嘅政府。去佢哋借錢，跟住做大耳窿，其實就等於而家咩放貴你，即係你已經可以緊守到嘅，就係、是、譬如話啊，有個財務公司同你講，喂，發個佬，你呢排等唔等錢使啊？咁你係啊，你話梗係等錢使啦。 不過借完之後要起嘢喎、 啊。唔係起嘢。嗱、你咁樣啦，嗱、你而家俾譬如借鴨皮俾你，五萬俾你啦。係 啊。 咁啊，息可以平平地啦。咁誒唔好計啦，大家咁熟係嘛？咁啊借完之後咧，跟住同你第日同你講，阿老啊，你呢五萬萬都而家嚇， 差唔多要還噶咯喎， 差唔多要還噶啦， 即係到時八啊萬，喂，嗰八啊萬你還未啊？八啊萬，跟咩八啊萬？五啊萬，唔係，係 啊， 大佬， 咁你已經使咗四啊萬啫嘛，咁剩低嗰十皮嘢起碼。我嚟做咩咧？就唔係我嚟自己出嚟使，係我嚟交息嘅利息先。 你有石油啲有石油啲國家咪係咁吸啲石油走 咯？係咯，咁啊跟住賣港口啊，賣其他嘢啦，咁樣係嘛？啊，即係你屋企啊，喂，你係咪想整部係即係好靚 HiFi 咁樣送俾你啦？咁樣跟住第日送咗俾你之後，咦？部 HiFi 嗰個服務費要俾喎咁樣，同埋翻 你阿台長，你呢個講法咧，嗰啲叫夾當。嗰啲叫夾當嚟 嘅， 我哋市井嗰啲叫夾當。 係啊，咁呢啲好市井嘅嘢，原來喺個國際關係上面用緊嘅。OK， 咁慢慢你初頭只一個得兩個得三個得，以為全世界都得，咁大槍咧就係、是，咦慢慢就大家發覺，咦有啲問題喎呢樣嘢。咁其中一個喺亞洲區整個國家咧就係馬來西亞，印尼就唔會騷你嘅印尼，印尼由頭到尾都唔會同你有任何嘅強 交流 啦，個原因好簡單，就是因為喺六十年代試過一個好即 係排華係咪啊？ 嗰個係共產嘅，差唔多係革命啦。 哦，咁樣嘅 嚇嗱，你既然你唔知咧，我就要講講呢、這個即係少少事啦。印尼嘅共產黨咧，當其時咧係全亞洲區最多人嘅。係、哎、啊，咁佢嗰個共產黨嗰個特別嘅地方同其他即係地方有咩唔同咧？佢收人咧就好似當年呢個社民連咁樣。歡迎滲透落去自由， 歡迎滲透落去自由。社民連係咁樣噶？ 最初嗰陣時候啊嘛， 社民連滲透過兩個離血公民噶， 唔知啦，呢個你呢個你熟啲啦，我話咧呢啲呢出邊，即係呢啲歐曬我個個 專員，唔好講啦，係啦，呢啲八卦嘢唔好講啦。 咁所以當其時咧，佢哋個共產黨嘅聲勢好大嘅，但係原來入邊已經係俾好多呢啲印尼軍方或者美國 CIA 就滲入咗。咁有套戲《危城歲月》咧，就講呢樣嘢嘅嚇。咁即係結果咧，就蘇哈圖咧就喺嗰鋪咧一鋪同佢清袋，咁殺咗好多人嘅，即係有啲包括外國記者殺埋。咁到呢件事到依家都冇，即係個真相完全未完全係知道嘅。咁當其點解即係你會覺得係排華？因為好多印尼共產黨係華僑嚟 嘅。哦，原來咁。 所以兩件事係溝埋咗。 哦，咁嚟嘅。 係啦。咁自此之後咧，其實印尼同中國關係都好差嘅。 嗯。 嚇！咁近年當然唔會即係差到緊要，但係印尼對中國戒心係從來都好大嘅。 哦，咁啊。 咁所以咁多個國家之中咧，以邊幾個國家同中國關係最好咧？泰國啦。 嗯。 啊！如果喺周邊嘅就係呢個老窩同埋柬埔寨啦，越南就差嘅，但越南都唔敢太發圍，就係個原因始終如果要從中國即係真係有啲咩衝突咧，都唔係好著數。 哇！但越南利益衝突爭好好犀利喎，啲爭海權， 海權 係咯， 甚至 即係啲最都係捕即係捕魚問題最多啦。 嚇！南海嘅問題 係咯 嚇。咁其次就馬來西亞啦，咁馬來西亞原本都係親嘅，但係慢慢而家發覺就係開始有少少即係咩啦。咁呢啲周邊嘅國家其實對嗰個中國影響都即係唔係叫大，但係如果大美國佬吹雞，真係吹雞嘅話咧，就變成一個圍堵啦。咁喺呢件事嘅上面個問題咧，就係如果同台灣有啲咩嘅即係風吹草動嘅話咧，咁就呢班即係呢扎國家點歸邊咧？其實而家慢慢開始有苗頭噶啦。即係慢慢開始會睇到嘅，咁有啲會歸中國，有啲會歸美國。咁但係中立嘅國家，始終如果去到呢種情況，譬如真係打嘅時候咧，就應該冇乜嘅。 因為底韻裏，你知道底韻裏，如果嗱抽離咗我哋香港人嘅身份先抽離咗人，如果人哋外國人睇就係話一個極權嘅國家打緊一個民主國家， 唔係咁你嗱呢個睇法咧又太簡單。個原因係點解咧？因為國家在你身邊，就等於香港一樣嘛。如果喂舉個例啦，如果譬如話香港個地理位置係好似台灣咁樣嘅，成件事係唔同曬噶嘛。而家點解你唔敢嘈啫？點解即係大家講句説話都咁驚嘅？個原因好簡單，就係因為喺隔離啊嘛。喂，喺呢度喺呢個西九站行過你，笠咗你，跟住翻咗去呢個喺嗰度已經搞掂你噶嘛。人即係國家亦都如是，係嘛？你免得過，你都唔想。即係招惹啲是非，但係如果去到真係喂兩個要揀，即係美國同中國之間要揀嘅時候咧，咁好多國家都要會被逼係做一啲選擇嘅，就唔會話純粹即係扮我睇唔到咁樣嘅嚇。好啦，咁我講翻呢篇文點解出咧，就係因為有咗呢件事之後咧，其實而家要認咗一樣嘢就係、是，喂中國好惡喎。喂，大家遲啲要俾佢恰噶咯，咁大家要大家要做一齊要完成一樣，成件事就咁樣嘅。咁於是乎咧，你慢慢睇就好多好多嘢爆出嚟嘅。舉個例，譬如話，而家華為爆咗出嚟啦，哦，原來咧公司喺伊拉克同埋敍利亞都有做生意嘅，不過係用即係、就是、用啲空殼公司走去做嘅，實質上係嘛？ 但係出曬出嚟㗎啦，已經 係啊，出曬出嚟。啊，另外一個就係馬來西亞喺納吉嗰時候咧，原來應承嗰樣嘢嘅就係香港有啲馬來西亞記者喺度做嘢嘅時候咧。香港呢邊咧會同佢及實佢，偷聽佢電話或者點樣？呢個《華爾街日報》報嘅 嚇，咁樣啊？嚇，咁用一咩一國兩制啫？ 冇一國兩制啦嚇。又跟住又話咧，馬來西亞嗰、那個呢、這個咩啊？1MBD 啊，即係個馬來西亞第一嗰、那個計劃咧，係如果蝕錢嘅話，中國可以出錢去同佢熟氣佢。 吓、 啊，系啊， 咁熟咗啊，属于中国噶咯。 系啊，你可以咁讲咯。咁、哦、所以有嗰阵时，我哋已经即系睇埋先啊，即系会报道一即系引述一个消息就话，如果过得二十年咧，呢、這个马来西亚咧就俾中国买起嘛。 过多二十年 系一呢、這个马来西亚发展计划啊，咁、我。即係攞下中文咧，就可以即係話俾大家聽嘅。咁 anyway 咧，即係呢啲咁嘅事情咧，就證明一樣嘢就係咧，而家喺美國咧，就開始有一個一馬發展嘅有公司啊。咁我哋以前講過呢樣嘢嘅。好啦，喺美國就已經開始咗，即係成個一個咁嘅 campaign， 但係唔係呢個唔係由 Donald Trump 或者美國政府直接去講， 嗯， 已經開始有一個咁嘅氣氛喺度啦。咁喺呢個氣氛底下咧，即係中國如果要統一台灣嘅話咧，和平談判個機會係非常非常非常之低。 喂，和平談判可以做到，談唔談到結果就 係啦， 一定冇結果，即係唔使移民，一定冇結果，除非你中國肯行民主制咯。你 唔係喎，我又唔同啊。中國就算想行民主制咧，你要台灣無情情要加入呢個大家庭咧，都係一個好大嘅疑問嚟。 唔係，我對上兩次想講呢一個㗎啦。你就算你叮一聲，你話喂，依家我哋共產黨撤退啊，咁你哋國民黨嚟管法都唔難管你啦，大佬，你搞掂個豬瘟先啦，大佬。 唔係啊，太煩啦， 喂，裏面啲煩又煩。 你管呢個台灣已經好煩㗎嘛，你仲要送埋一個中國大陸俾我啊嘛，我係完全冇一個咁嘅興趣。而家做嘅點樣咧？你搞你嘅嘢。你仆家唔家產你嘅事，我哋搞掂我哋自己先。其實香港大家都係想咁樣話，喂，你搞你嘅嘢，你唔好搞我咁樣，係咪啊？ 同埋你要知道，喂，兩岸分裂咗七啊幾年，定咗型噶啦。其實你因為你定型，你唔係淨係政治上啊，喂，總統啊，蔡英文講唔講嘢啊？ 文化唔同啦， 文化唔同咗， 做嘢嘅方法唔同啦，法律制度唔同啦， 係咪先？ 係嘛？ 大佬，人哋幾熱愛民主，你睇下投票率幾高，就係咁簡單。 咁無情情就話哦，你嚟統一，跟住就係、是、哦，你派人嚟管呢度，或者你喺度廿文廿武，而家香港咁樣，咁邊人掃你啊？咁但係啲老生常談啦，我哋唔 elaborate 啦，我哋講另一樣嘢就係咧，嗱喺呢件事上邊咧，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咧，而家係冇人講嘅，呢、這個就係日本。咁我哋喺即係如果你係2030年咧，日本喺呢件事上面角色係點樣咧？咁我覺得呢個真係值得諗諗嘅。日本而家點樣咧？今年咧就嗰、那個日皇會退休啦，咁、理論上喺日本嘅歷史入上面咧就冇皇帝會退休嘅，咁、但係呢件都頂唔順啦。咁頂唔順嘅個其中一個具體原因，我聽日本即係喺日本呢啲用英文寫嘅新聞點講咧，就因為咧佢呢、這個即係自民黨咧要修憲，咁、呢件事咧安倍晋三就即係佈置好耐嘅啦。咁、今年佢退任啦，日皇退任嘅時候咧，咁新嘅嘅日皇上嚟嘅時候咧，就可以順便做呢樣嘢啦。點解要佢退任先做呢？因為佢經歷過呢個戰爭嘅痛苦。 係啊， 佢目睹過呢件事，咁佢寧願就話：，我自己唔咩啦，即係反正我死咗之後都會啦。咁寧願如果你而家做嘅就我退休， 同埋責任上會 唔關我事啊嘛， 會唔同咗咯， 唔同咗啊嘛。咁又 會唔同咗， 由條僆仔去做啊嘛。 嗯， 好啦，咁呢件事我哋以前講過咧，具體嗰、那個分別喺邊度咧？就係、是、日本會有由嗰、那個自衛隊變成一個正式的武裝力量啦， 佢會 任何航空母艦啦，咁而家改緊啦，而且唔止一隻啦，咁我諗 航空母艦嗰份一定會得寸進尺，你放心。 同埋而家又講增加五隻嘅巡洋艦啦，咁都會調入喺應該喺甚至喺南海嗰邊嘅，唔係南海應該釣魚台嗰邊啦。OK， 好啦，呢、這個已經唔重要，因為我哋講過一次，但係最重要係咩咧？日本會唔會有核彈？日本应唔应该有核弹？ 有乜嘢俾唔俾佢有核弹？ 俾唔俾呢个系边个俾唔俾佢咧？中国俾唔俾佢啊？南韩俾唔俾佢啊？定系美国佬咧？咁我成日一个观点就系、是，日本有冇核弹？日本个即系收唔收宪？其实最嬲尾要禁制嗰个就系美国佬。咁美国佬就一路讲一样嘢就系、是，喂大佬。我同你做咁多防衛，咁你科翻啲水咁啊，其實已經科好多水噶啦。咁但係當初覺得都係唔著數，咁、就俾你日本自己即係搞搞啦。頭先阿法國都提嗰樣嘢，就係最新先進武器咧。我講過係唔會俾台灣，不過會俾日本、 因為我唔係俾咁你最先進武器好多個 level 啦。咁嘅日本同埋 其中應該嗱個修正話有啲先最先進武器會俾日本，例如 F-35。 一路交緊貨啦 ，OK， 一路交緊貨。 但呢啲都唔係 issue 嚟嘅， 嗯， 最重要 issue 就係咧，日本亦都好似即係中國台灣冇打好多年仗噶啦， 嗯， 其實而家呢班新嘅軍咧打唔打係一個好大疑問嚟嘅、，OK， 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如果一旦舉個例，譬如北韓或者其他地方佢、去即係影響日本嘅時候咧、日本有冇中足夠嘅反制嘅力量？核彈是不是其中一個 option 嚟嘅？有冇能力做？絕對有。 咁、你話技術科技上面咁一定 發射嘅能力，一定絕對有。 提煉有元素咁更加得啦。 可能喺佢而家嘅電倉入邊已經有呢啲咁嘅材料喺度。 唔係啊，唔係可能係肯定 有。你覺得有係嘛？ 咁唔係覺得福島佢爆咗已經講到明係有北元素喺裏邊度，北元素一定係做核彈嗰、那個，因為係最濃縮。 嗰啲唔係，嗰啲叫 weapon grade 啊。即係話咧，一般如果你核電廠嗰啲咧，就唔去到咁濃縮嘅，咁佢已經開咗。但如果你要做啲高軍事用途咧，嗰啲就要去到好即係好純噶啦。咁佢已經有呢、這個，我唔理咧，佢有冇，佢已經有呢個能力去做呢樣嘢。OK， 剩得落嚟就係做定唔做，做定唔做咧有兩個主，有三個主要因素。第一個係美國嘅因素，日本國內嘅因素，日本周邊國家嘅因素，係嘛？中國實嘈噶，係嘛？即係你係咪代表呢個軍國主義復辟咧咁樣？咁呢件事咧就唔輪到我哋出聲嘅，係日本人自己去點睇呢個問題，或者美國佬點睇呢個問題？但喺美國睇呢個問題咧，我覺得咧去到奧巴馬嗰時候，其實已經個信息好清楚噶啦，就係、是、二次大戰其實已經係一個過去咗，係一件過去咗歷史嚟嘅。大家去睇呢件事係當一個歷史，那個具體意思就係咩咧？今日嘅日本唔係一個軍國主義國家，你有咗就算佢有正即係正常嘅軍隊或者有核彈。佢唔會好似第二世界大戰嗰時咁啊，走去即係侵略其他國家。 即 係 周圍打人啦。 係啦，嗱呢個係好重要嘅 concept 嚟噶。如果你唔同意嘅話咧，成件事就即係唔同睇法。 咁啊唔使講噶啦。 唔應該收憲。 係啦， 唔應該再有軍隊，更加唔應該有核彈。 即係如果你再將日本當係一個戰俘嘅態度去對付佢，咁啊唔啱咯。 嗱呢件事係成個新聞。咁講到呢件事咧，我哋就要講講呢個最近發生呢件即係。相當之戇居嘅事啦，或者戇鳩嘅事啦， 戇撚鳩到敵極。 咁呢件事咧就阿法國佬就我俾你科蘇啦。 其實我就唔係好留意嘅啫，依家留意就睇下佢幾時放出嚟，佢幾時啊？即嗱咁樣講講啦，郭兆傑啦，講緊係咪？郭兆傑 出張相啊， 出張相先啦。嗱咁啊又要提一提郭兆傑啦，嗱都唔好留意啦。咁啊 唔好想嘅，我哋唔好想講佢啊。 係啊，真係冇計，但係咧。咁啊，曾建成啊，牛啊，社民連嘅，或者保釣人士咧，都係啊，即係保釣嘅成員。咁啊，咁啊 ，Facebook 咧開咗個 status 啊，就係營救郭兆傑言文話，咁啊，為咗追討呢個日本南京大屠殺，咁咧又要抗議日本咧啊，即係抗議日本否認呢啲日本罪行啦，要話再咁樣啦。講到尾咧，就要咧500万 日元 就保釋一個 啊。啊！咁即係加埋就1000万， 大約70多万港紙。咁依家跟住阿牛咧就話啦：，哎呀，依家咧就要籌款啊，保釋金啊，咁啊，希望大家幫忙啦，咁樣嘅。 嗯， 好冇啦。 喂，你講好似變咗同佢宣傳咁而家。 係啦，咁跟住下面咧留言就精彩啦。睇留言，依家好似宣傳咁。喺下面留言啦，愛國就係中聯辦吧，下面全部又見得到，跟住下面都有啦。阿何文區就話：我覺得阿牛咧，你哋咧應該咧再去靖江神社出面放火，公民抗命，坐爆佢哋初監倉。佢哋拉得一個郭兆傑，拉唔到你哋千千萬萬個熱血愛國人士。咁啊，下面留言啊，咁大家可以咧去阿牛嗰個 Facebook 咧觀摩一下呢啲啊，因為我哋節目。 唔係，再如果係咩翻嚟啦，費事同佢宣傳啦。 講一講費事同佢宣傳。 其實你頭先應該就即係 cross 收咗啲人名嘅， 係嘛？ 係啊 ，OK， 咁唔緊要啦， 唔緊要， 下不為例啊。咁咧就其實應該係牛嗰度洗版啦，就係、是、阿牛咧，你應該負一個責任，因為文書咧就好似成條橋係你度出嚟嘅， 成條橋度，但係佢都講咗話低估咗嗰個嚴重性。 點解係低估嚴重性？放火啊，大佬而家 佢以為好似香港咁， 唔係佢如果以為香港啊嘛，咁啊應該就唔同咁啊。結果因為而家香港就坐3年嘅啦 嚇，但係我都 點會嗱？我真係要翻翻嚟嘅問題，點會低估咗你喺嗰邊喺靖國神社門口放火呢一個咁嘅行為嘅後果咧？嘅法律後果咧？即係你覺得日本仔係好流嘅？ 或者佢喺佢哋去慣咗去秒燒衣咁啊！屌我哋去秒燒衣， 唔係佢上咗釣魚台嘛？ 係咯， 即係佢上咗去嘛？咁、當其時我哋都唔否定呢個咁嘅即係公職嘅，因為你衝咗嗰條防線，即係上到去嘛。但係你點啊？郭兆傑去同阿葉敏，即係郭兆傑去放火，你話翻嚟話俾我聽，你低估咗嗰件事嗰個後果，咁你係咪應該承擔呢個後果先？係 啊。 係嘛？咁你係咪應該親身去營救郭兆傑先？嗱，我都識阿牛嘅，我其實我就唔係好想講到咁絕嘅，但係咧，我覺得呢件事咧就阿牛係要負上一個道德上嘅責任嚟嘅，係嘛？ 如果係要你叫佢去過去嘅喺道義上都要俾安家費嘅喎， 係啊，仲有啊， 係啊，咁佢係咪保釣嘅身份先？你保釣保唔保佢先？依家 唔係佢係保釣噶嘛？ 唔係你保釣嗰個保釣委員會啊？ 係啊， 你幫唔幫你哋會員先？啊，係咪先？就咁啊，喂，點啊？點啊？喂，你哋依家錢啊籌，咁但係喂。冇人騷你啊嘛！依家就係、是，依家亦都我哋落台長最想講嘢就係唔好再俾錢你哋啦嘛。係 啊，即係你仲俾錢你補調你去做啲咩？ 你哋補啲咩？ 補咩調啫？補調呢個行為，如果要做嘅話，就係中國政府自己做。即係由頭到尾，我哋即係講緊幾十年，我哋都係講緊呢個 point 嚟嘅啫。不過只不過你當其時做。咁你就即係嚇，好似民間可以做一次整英雄。但 係 到而家呢個香港呢個局面，經歷過呢個共，即係呢個中國喺香港嘅殖民，你仲去做呢啲咁嘅大中華交嘅，即係咁戇居嘅嘢，咁我哋就覺得真係完全係 精神分裂嘅， 不能接受 精神分裂嘅一個狀態。 所以我以前唔會講得唔住佢，但係我就喺呢度講就係、是，你補掉再籌錢咧，其實即係香港人係唔應該再俾你嘅。點解唔係中國俾你嘅？ 你翻大陸籌咯， 翻大陸籌咯， 喺中國籌咯， 大把錢啫嘛，時一時籌到先啦。你頭先講嗰個1000萬日元啫嘛，好少錢啫嘛。 係啊，你咪同中聯辦攞咯，嗰啲留言都講啊，你同咩對？你咪同中聯辦攞咯，嗰啲錢。 而且道義上佢有責任俾你嘅。不過我覺得我都係要認識一樣嘢，就係、是、阿牛，你提出呢條橋，受把嗰條唔係你，百人咩啊？這個百人因我而死啊！我雖不殺百人，百人 我雖不殺 百人因我而死啊！咁你係咪又即係呢個即係咁嘅責任咧？咁你而家第一樣嘢就係你唔好籌旗，即係唔好先籌旗，你自己揞咗出嚟先。你去日本熟咗阿郭兆傑同埋阿葉敏華，雖然我唔係好想，即係我唔係好想呢個結果出現。我想係郭兆傑坐穿個監佢， 坐穿牢底。我絕對支持呢件事㗎。係 啊，係 咪先？只不過你補掉真係補掉對我哋嚟講啊，對好大部分香港人嚟講已經唔撚關我哋事㗎啦。你哋做啲 out day 嘅嘢，然後要我哋依家現代人，要我哋依家現代人俾你啲古代人點樣去做抗爭？ 後邊嗰個論據係咩咧？就係、是。你認為日本要即係呢個南京大屠殺或者呢件事咧，即係去負責咧？呢、這個唔係一個現實上嘅要求嚟嘅，呢個係一個歷史，即係喺歷史書入邊嘅要求嚟嘅。即係話你最多要求就係日本喺個歷史入邊去矯正翻呢件事，就唔係而家當你而家呢個政府要為而家呢個政府要為呢個南京大屠殺呢件事去負責。 你只睇到你 focus 嗰個就係你刪改教科書嗰樣嘢啦，你 N 年前已經。鬧咗好多年啦！你日本刪改教科書咁嗰啲嘢，咁你點解唔係做呢啲咧？同埋，喂，你中國你點解唔好似台灣咁收復埋釣魚台咧？你唔施射導彈？ 唔係，因為成件事，你譬如話你要求呢、這個日本道歉，要求日本賠償，要求呢、這個即係個釣魚台嗰個主權，係、全部應該係而家中國嘅政府嘅能力範圍之內。 你交涉咯，你咪又整個。 你有遼寧號噶嘛？ 係啊，你咪擺只遼寧號喺嗰度唔得。 唔係你咪整個遼寧號上去咯，之後佔領佢咯。你完全有能力做呢樣嘢噶嘛？如果你呢個能力都冇，咁你點收台灣呢？係 啊， 即係呢個就反正翻頭先個2030年嗰個就係一件好非常之戇鳩嘅事。因為如果你係2030年有呢個能力去武力統一台灣，點解你唔喺2030年之前武力去呢個佔領釣魚台咧？ 尖角珠島， 尖角珠島 打翻個尖角珠島，打翻個釣魚台翻嚟。 即係你諗下係咪兩件事係咪要掛鈎先？系嘛？咁你身為呢個大中華家，點解連啲咁簡單嘅道理都唔知咧？係咪啊？咁我唔係話你蠢，我係為你話你不敢為自己嘅行為去負責。因為條橋係你度出嚟噶嘛。而家嗰條有賴嘢啦，咁你係咪應該要即係去為佢嘅事情要負責咧？ 系啊，如果正式嚟計，以你阿牛哥，即係屌都唔想睇。你阿牛哥，你哋左交啦，一路嘅講法，保釋金都唔好交噶嘛，保釋金都唔好交。 唔係，可能當事人都想嘅， 係咪 啊？當事人覺得要坐穿牢底咯 ，你屌佢絕食好地地，佢好地地絕食，你又搞佢又保釋，保咩釋咧？你扭佢喺裏面絕食。 唔係，或者郭兆傑唔想咧， 係咪先？嗱，如果郭兆傑絕食，絕食絕到過身嘅，我公開同阿郭兆傑道歉，呢個真係勇士， 使唔使負擊請罪？ 負擊請罪，我一定俾白金，一定多。 係啊， 佢係裏面 絕食抗議直至死為止。啊，唔好無啦啦入醫院喎，入醫院你都唔好食嘢喎，係咪先？你唔好用嗰條橋喎，大佬，嗰條橋我諗過，咪早啲分去醫院咪唔使絕食咯，即係咁解。多囂魚咧，仲做埋啲絕食呢啲行為，屌真係！你睇翻 Facebook 下面嗰啲留言就已經知屌你都。大佬，你做啲人做緊啲同時代脱節嘅嘢，你唔好講緊嗰啲係咪即係唔妥你哋社民連唔妥你左交，大部分人講關你鬼事咩？大佬，中國嘅嘢關你香港人鬼事咩？依家就係咁。 但係一樣好客觀一樣嘢就係你而家做呢樣嘢，嗱香港人個袋已經差㗎啦，日本你做埋呢樣嘢， 係啊， 咁你就唔好認香港人啦，你認中國人算數啦。好嘛？不過你揸住，我唔知佢揸住邊本 pass 入去啦嚇，佢應該都揸住啲特區護照入去嘅。係， 因為其實咧。戇鳩啊，歸戇鳩啊，嗰啲，但我自己都係我自己都覺得件事真係大鑊咗嘅喎， 好大鑊咩？ 大鑊咗咧，即係比我想象啦嚇，我真係諗住，唉，拋佢48，唉，用日文屌佢老母兩嘢， 日文係冇呢個字嘅，係冇呢個詞彙嘅，係啊， 冇嘅。 日本最鬧得最人最金嘅都係八戒耶魯嘅啫， 咁就好彩啊，真係好彩啊，真係，所以屌你老，但係我開頭諗住咁樣嘅啫，點知哇屌，喂拋都拋20幾啦，依家仲要2月先審， 係啊， 喂唔好交保釋金。阿杰哥叫佢，屌你老啊！佢系嘛，冇交保释金，我暂时改口叫佢杰哥，唔好执翻嚟住。 我哋呢度咧，我哋即系我讲好多次啦，我从来又冇讲嘢讲到咁绝嘅，即系头先嗰啲已经系即系积咗好耐，我哋先至即系有感而发啫。咁個結論係咩咧？其一就係咧，你個補貼行動委員會應該解散嘅。 解散啦！你唔好話你 唔係解散嘅理由係咩咧？就係呢個責任係唔應該，亦都冇可能由香港人去做。因為你中國已經完全有呢個能力去做呢樣嘢，只不過你唔做啫嘛。而家 台灣咁大粒，佢都收得翻喎。 係啊， 釣魚台細細粒，你怕咩啫？ 係啊。第二樣嘢，去俾錢去營救，即係捐，即係籌經費去營救呢個郭兆傑同埋嚴敏華咧，係唔應該我哋做嘅，亦都因為喺中國嚟講，佢亦都有大把嘅財力，亦都有人會願意做呢樣嘢。係 啊， 咁所以點解要喺即係？加到去籌期啫， 因為佢為南京大屠殺平反，南京就喺中國。 係咯，南京嗰邊應該即係全力支持呢樣嘢啦。 多 Q 住，真係好喂，好多嘢歷史上面，你唔等同屈原平反，黐鳩線，即係咁簡單。 第三樣咩咧？就係嗱，呢個就係一個即係呢個台，唔係冇話呢個台啦，即、就、係、是、我個人啦嚇。雖然我係台長，但係我都認識上，即係我個人嘅睇法就係、是、咧，日本咧作為一個正常嘅國家咧，我哋而家唔應該再，除非我哋有新嘅。證據，我哋唔應該攞以往歷史嘅一啲記錄、一啲行為去論證佢而家係有可能成為一個軍國主義國家， 即係軍國主義復辟啦。講緊佢，因為你一有修憲啊，啲動作就軍國主義復辟啊，係咁講。 咁我哋完全唔認同呢樣嘢嘅。咁講到一個好極端嘅結論咧，就係我係支持日本有核彈。 我哋你支持嘅反而 我支持咁支持嘅原因係咩？就係、是。是基於對北韓嗰個軍事嘅威脅，咁嗰個係癲佬嚟噶嘛？ 但係核彈互射嘅啫，我反而 我知嗱，我意思唔好講咁戇居咧，就係、是、大家互射咁，北韓都驚啦，北韓一定唔驚你嘅。互射咪互射咯， 我國家乜嘢都冇啊！你唔好射中我，你唔好射中我咁就得啦。 其他人射中曬冇錯， 分分鐘佢啲核子都輻射到，嗰啲輻射都洩漏到周圍都係。 試過冧咗啦，個核彈嗰個核即係係冧咗啦。OK， 咁但係咧，即係我覺得就係作為一個正常國，佢呢個咁嘅國家，佢有呢個能力，佢行埋呢一步咧，我覺得係好正常嘅嚇。咁當然啦，呢個亦都唔輪到我去決定啦。即係最終禁制嗰個就係美國佬嚟嘅啫。 但係爭在你係唔係一定美國佬一定同佢丟嘅啲核彈，大佬嗱，你個掣我會俾你撳，但係撳個掣咧有兩個掣嘅，我個拍咗先通電嘅，即係 唔係你玩你即係你做你點都好，你事先一定要即係俾攞到我 approval 先咯。 唔使啦，喂，核彈個掣喺你度，條金匙喺我度，咁你哋有喺紅條風冇節啦，有兩條匙又要對好曬 number， 哦，兩個 number 都係，總統條匙個 number 同我一樣，報完。 但係我要講清楚啦，即係譬如我個人支持呢個日本有核彈，唔等於我話日本人反對，日本人自己反對核彈係唔啱嘅。個原因好簡單，就係我講我頭面殼。 我純粹從我的利益出發啫。咁日本人就自己係要承擔呢個責任啊，因為有咗核彈之後咧，其實有另外一個威脅喎，就係、是、你有咗之後，人哋可能射你喎。係 咯，所以咪話冇其實冇著數嘅， 冇著數嘅。但係我覺得係一個正常嘅國家，就係、是、佢要做呢樣嘢，佢完全有呢個自己選擇嘅權利嚇。而且我覺得喺個軍事平衡嗰邊，佢應該有核彈嚇、就咁簡單。係咯嚇，咁所以嚇， 嗯。咁就如果你話其他嗰啲南韓，你覺得應該有核彈？如果咁樣， 南韓就唔應該有，不過北韓有咗之後，如果兩韓統一咧，佢實攬住核彈嘅，佢唔會公開講話咩啦。但係已經核彈技術喺度啊嘛。譬如而家世界上好簡單啦，譬如以色列，佢話冇啦 嚇，冇， 佢話冇，佢話冇， 佢話冇，唔係啊，好耐年前我讀緊書已經知佢有咯， 佢有，不過佢唔講出嚟嚇。大家知道佢有， 但未試過核啊，即未試過核試啦。 佢應該試過嘅。 咁嚇，咁就唔知啦。 啊，嗯。咁但係聞説好似唔係喺佢自己地方試咯。嚇、啊、因為佢嗰地方好細噶嘛。嚇、啊， 咁你因為嗰啲技術其實你上網都揾到噶啦，不過你做 唔係嗱，你問開我即刻 check 啦。嗱，你喺度講住先啦，講呢個問題啦、你對呢個日本有核彈，你有咩嘅睇法啊？ 我梗係唔希望啦。 點解咧？ 因為你始終你我覺得核武要喺世界上消失噶啦，其實就唔爭。 唔係咁啊，兩回事喎。 係啊。 咁呢個唔同我頭先個抵觸喎。 你 因為如果大家都冇就 你嗰個就戰略上咯，我嗰個就企喺人類嘅立場上面講 咯。 嚇、即係人類立場嘅，梗係全部核武消失啦，大佬。嗰啲係會炸到我哋噶嘛？唔係淨係即係你要知道核彈嗰個威脅唔係淨係佢話佢一炸可能我一粒已經炸咗成個九龍，唔係咁啊嘛。佢、日後嗰啲核污染啊嗰啲，你都有睇 MMS 嗰啲，你都知噶啦。係咪先？我係信呢啲嘢嘅。 係啊，咁但係你如果講話大家都冇咁，我覺得完全 OK 嘅。 嗱你嗱，如果阿台長嗱如果你傾世界局勢嘅，你係諗住哦要全部權力制衡。即係哦，咁啊嗱，你又有左輪，我至底下度都買支曲尺咁樣啊，對住，我啊覺得應該大家和平統一咯，即係全世界 和平統一， 係啊， 我唔制喎，咁唔講啦，嗱點樣咧？嗱頭先你問呢個問題咧，我揸車到啦， 好啦， 就係咧以色列咧傳說有一次核試嘅，呢個咧就喺1979年嘅9月22日啊，就喺美國一個即係衛星度咧測試到。咁好奇怪喎！這個原來喺南極嗰度嚟 喎，喺南極嗰度 附近嚇，而家喺個地圖，你伸近開個頭啊！ 哦， 嚇喺呢度， 哦 呢個地方，咁呢個咧似乎係一個核彈嘅試驗嚟嘅，咁證明印咗頭先我講話就係、是，佢哋懷疑而家呢個係以色列做嘅，嚇、咁佢自己嘅地方冇可能。去測試啊！ 佢懷疑得，即係佢講得懷疑，即係佢自己內部情報收到曬風噶啦，已經。 係啊，咁所以就咩咯嚇？ 但係點解咁鬼鼠咧？你嗰時巴基斯坦都喺個山嗰度掘個窿。 唔同，唔係嗱，你講開嗰個巴基斯坦同印度嗰個就好簡單啫、因為印度同巴基斯坦即係大家唔妥噶嘛。咁佢亦都有能力做一樣，印度同埋巴基斯坦亦都好多出色嘅科學家。咁、所以做咧就基本上係一個純粹係技術上嘅問題嚟嘅啫。咁巴基斯坦有咗，印度一定有嘅，或者調轉嚟，印度有一定，巴基斯坦實要有嘅。如果唔係，就好蝕張啦。咁亦都係頭先我哋講嘅問題、就是，就係你對手有咗，日本點解冇咧？因為你個威脅最大啊嘛。你而家北韓，佢隨時可能射你噶嘛。我唔係話講即係話報復本身有一個道德上嘅好處。 而係你有北韓就唔夠膽亂咁射你。 係啦，就咁簡單啫，係嘛？ 但係頭先我哋計咗條數出嚟，北韓係唔介意你射佢嘅，大佬。 係啊， 爭射尾又點算咧？ 係啊，咁 anyway 就即係成件事咁樣咯。咁但係就即係主要郭兆傑嗰、那個即係 郭兆傑嘅問題就想講出嚟，就引申翻依家究竟喂。亞洲、日本、台灣同埋依家嗰個局勢點影響啊？你軍國主義係咪復辟咧？咁我覺得就我呢一個我同阿台長嘅法定係冇復辟啊，只不過 嗱另外一個問題係咩咧？就係、是、日本作為一個正常嘅國家，佢對中國產生到個制衡嘅作用。嗱、呢個係一個即係想像嚟嘅。因為而家冇呢個啦，佢點制衡？舉個例，譬如話2030年。中國打台灣，日本唔會參戰咧。咁、以而家實力當然參戰，即係參戰個唔係參戰唔到，係得嘅。 但係差佢一皮，唔好穩陣。嗯，佢作為一個正常國家，佢有航母艦， 嗯， 有其他先進嘅武器，嗯，中國就會驚咗少少啦。如果日本參戰嘅話，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你如果作為一個大中華交，作為一個大中華交啊，咁， 嗯， 你希唔希望日本介入呢個事情度咧？啊， 成件事最戇鳩嘅就係，是，如果你係咁唔妥日本嘅，你抵制日本貨啊嘛！屌你諗，你仲飛去東京飲麒麟啤，仲要讚家人個廁所勁，洗谷神器。屌你大佬，你要睇翻你有冇睇汪明荃啲戲啊？嗰陣時，大佬，我們做過勇敢中國人，屌你抵制日本貨噶嘛？吳家產你要買， 你中國人從來都係咁矛盾噶啦。 唔係你會喂，你要知道係依家都係噶。你中國大陸嗰啲網民啦，喂，屌你好討厭日本啊！成日咩出啲鬧，即係又日本 唔係咁好坦白講先， 但係去玩都玩到好開心。 大家睇唔睇日本 Navy 先？ 我唔答你呢个问题， 我亦都唔知 道。我唔答你， 我纯粹系即系去 日本 A V 有冇睇啊？ 啊，带出呢个问题啫。 有睇日剧， 咁你睇唔睇啊？咁睇睇唔睇日剧啊？ 你冇计，你喺文化交流上面都断唔开啦，已经。如果你有啲阿講喎，大佬，你要講以前，有排講啦。如果你喺呢家國際形勢上面，對日本有咩睇法，或者為你入咩？喂，翻以前啊，啱啱同阿台長傾偈都話，喂，如果翻以前時光倒流，你要講翻以前啦，我情願啊，抗日戰爭啊，屌日本贏咗好過 啊，即係有個所謂另類歷史係嘛？ 咪係咯。即係如果你話講翻轉頭係咪先？即係你唔好話咁崇日嘅係咪？哇！今晚我哋其實講啲都幾漢奸下喎。 唔係漢奸， 即係如果以藍絲嘅標準， 唔係已經冇漢㗎啦。我哋香港人 OK 係嘛？我就未經歷過呢，這個即係三年零八個月嘅係嘛？到今日我亦都坦白，嗰段一段歷史嚟嘅。而家嘅日本人，而家日本政府係唔應該再我哋可以再糾纏喺。即係令佢再糾纏喺嗰件事上邊，係咪啊 ？OK， 呢個唔係忘記一段歷史，嗰陣時嘅人要為嗰段事件負責，係嘛？但係而家嘅人就唔應該為嗰陣時嗰段事件負責。OK， 嚇， 咁你都有啲。 如果你要賠償嘅話，嗰，那個亦都唔係我哋香港人去做，就是，中國政府自己可以做。雖然我哋越嘴代包， 你賠償你咪過去傾賠償咪得。 唔係，因為最大佢有呢個能力噶嘛，佢完全有呢個能力噶嘛。你試下使只遼寧號去呢，這個即係北海道嗰度，係嘛？佢熬唔熬底？佢實熬底噶嘛？ 你認真熬？喂，頭先都未講話歷奇咁一個情況。喂，中國嘅軍事科技係咪真係咁勁先？ 我覺得好勁噶啦！而家月球嗰，那個得曬入門都去咗啦。 啊！ 唔係，而家啲美國佬好熬底㗎，睇嗰啲即係外文嗰度，我唔單唔知點解中國唔好鋪到勁呢單嘢，可能喺度見到外星人， 唔會啊嘛， 好難講。 但係佢最尖端啫，但係如果你擺喺常規科嘅，你睇喂，即係你係咁講遼寧號，你睇遼寧號嗰啲黑煙，你就知喂，你又會開始懷疑。 係，咁你要即係 to be fair 啊，有黑煙唔代表唔打得嘅。 嗯 ，OK， 咁我哋唔好即係再去糾纏呢個問題上面啦，因為仲有一單嘢我都要講嘅， 嗯， 就係李顯陽啦。咁李顯陽呢件事咧，我就忘記好耐嘅。咁但係近兩日咧，就喺佢 Facebook， 因為我 follow 咗佢啊嘛， 嗯， 就佢不斷出 fat 啊開始。咁，呢件事咧，我要交代個背景，就係因為佢真係涉及到咧，佢同阿哥啊，即係而家新加坡嘅 李顯龍 總理，就一件即係家產嘅問題。咁嗰個家產嘅問題咧，我以前已經講過，就係大家最所謂嗰個祖屋咧，就係即係李光耀嗰個屋企嗰度點處理嘅問題咧，就出現咗好大矛盾。咁原本呢件事咧，即係喺我哋兩年前都講咧，已經跟住都冇乜新發展嘅。咁但係近日咧就係佢老婆俾你新加坡政府搞，就係涉及到佢老婆嗰個律師嗰，那個一啲專業嘅資格嘅問題。咁嗰個具體嘅內容咧，我哋唔需要去細表啦，因為即係可能嗰件事仲喺新嘅發展嘅。但係而家佢咧就要喺 Facebook 度講嘅，就證明呢件事咧就未得到一個圓滿嘅解決。咁但係我對於新加坡即係李氏家族嗰個家族嘅內部嘅矛盾咧，我就興趣不大嘅。但係點解我會講咧？就呢個牽涉到咧，就係嗱，而家講緊新加坡點贏香港啦。但係有一個好大問題，佢哋都要面對嘅，就係如果李顯龍死咗之後，咁點搞咧？或者 下一任的新加坡領導人是誰呢？ 誰接任呢？ 誰接任呢？ 究竟即是你究竟直接是李顯龍的兒子，那你李顯龍有沒有兒女的？ 有的， groom 過的，他即是其中一個兒子已經是做到不知道是上教還是什麼 了。哦，這樣。 那跟李顯龍那個即情況一樣的，就是首先他是軍隊先，咁新加坡呢當然參軍啦，但係即係呢個係一個 grooming 嚟嘅，就係佢準備咗一個政府入邊嘅一個相當之高職位 的高級啊，高職位 嘅接班人，接班人。嗱，如果係李顯李氏家族咧，咁呢個已經第三代㗎啦。李光耀、李顯龍，跟住即係李顯龍個仔。咁呢個問題咧就大啦。咁呢個係咪一個王朝咧？做落去新加坡人有啲乜嘢嘅睇法咧？新加坡人係咪好似香港人咁？啊！我做得幾好啊！我哋又做咩唔多咁多事啊？ 係咯，經濟又好， 係經濟又好， 又贏咗香港啦， 又贏咗香港啦。咁係咪即係 怕咩咧？ 係啊，咁係咪咁嘅諗法咧？嗱，如果係咁嘅諗法，一個好大嘅問題係咩咧？即係你金鋪搞得掂，但係呢個權力嘅傳承啊，佢應唔應該有一個制度咧？因為你新加坡而家唔係一個即係君主立憲國家嚟噶嘛。 但系依家就 即系你 依家情况咪系早十年前黎托尔皇室咁样？ 唔系，如果你系嘅，咁直接讲下啦，李氏王朝咯。咁但系你又唔够胆嘛？ 喂，横掂新加坡人咁听话，又咁细个，不如恢复 帝制啦， 跟住再君主立宪咁样得啦。 君主立宪咁样啦，咁但系你 君主立宪都冇添，我谂。 都要的，都有憲法 的。喂，我都想喂問一問台長，你要想依家世界上面仲有冇係有皇帝的國家？即係除咗非洲啫，我想先進國家有冇係真係話皇帝話事就唔係君主立憲，即係唔係選首相咁樣嘅？ 唔係選首相就有嘅，咁因為你皇帝你唔可以理咁多嘢嘅。 係咯，即係 你講嗰已經係咩嚟㗎啦？ 舊制咯，會係 冇呢個名啊，但實質上有嘅啊，喺中國。OK 咁沙特阿拉伯呢算唔算算嘅？如果 嗰个比较复杂啲嘅，嗰个你表面睇就系嘅，但系最后揿制嗰个都系美国佬嘅。 哦，咁样 系嘛？即系好简单，譬如话最近呢坛嘢咁样，咁呢个王储咁佢涉嫌怼冧咗条友啦。咁而家佢都要出嚟解话噶。咁如果你话真系专就屌佢洗鬼出嚟解话咩？系嘛？咁即系凡事都系话一样嘢，就系你个制度咁，但系后面仲有好多制衡噶嘛。你內部冇制衡，外部有制衡噶嘛？個世界你估你真係你估你你估你話你話你你指下個鼻乜都得咩？唔得噶嘛！咁呢個就係亦都係中國人領導人嘅盲點咯，就係即係個世界咧好大嘅。你要做多嘢咧，就唔係話你話做乜就做乜嘅啊！你以為係咁，但係 in fact 就唔係。 即係我即係你講翻台灣啦，你啱啱講啊？喂，我哪怕現時台灣有個總統，嗱，我唔會話係蔡英文或者邊個，現時有個 A 總統。他突然之間話：，唉，不如都係回歸中國等嘛，行一國兩制啫。喂，我爸會即刻俾人彈劾。 唔係彈劾噶啦，嗰個退翻佢噶啦。 退翻佢。喂，如果有官員會講會提倡呢一樣嘢，一日24小時不停喺個住所度俾人抌汽油彈啦，呢條友。如果喺台灣嘅問題， 即係你話係咪汽油彈咁未必啦。咁你譬如喺呢個法國咪做咗出嚟咯，個總統民選噶嘛。 係咯。 咁最近已經開拖啦， 啊、 即係前幾個禮拜就冇開到冇打到嘛，咁、啊、最近啱啱對上呢個禮拜可以打啦嘛。 喂，點收科咧？其實如果仲有少少時間，你會 黃貝森 會講講黃貝森嗰度點收科？ 黃貝森我都好簡單啫嘛，就係呢個馬龍 落台咯， 落台咯，就咁簡單啫嘛。 依家、啊、要等你落台， 即係唔係好多人唔妥你，不過班友又好有恒心，個個禮拜都搞鳩你。 係啦、啊，佢就係唔妥你， 佢就係唔妥你， 係咪先？ 咁你如果作為一個民選政府，你係咪仲喺度咧？咁咁唔知呢個係問題啦。 嗱、啊，香港咧就繼續唔妥，繼續唔妥六八九喺 Facebook 嗰度唔妥佢。 係啊，我哋就喺即係言論上，我哋喺呢個即係紙上邊嚇、啊，去做呢樣嘢。 咁但係如果你話 我哋就冇實際行動嘅 ，OK？ 咁如果你話講到台灣，一定同你死過啦。 唔係，講下新加坡先。係 得 嗱，新加坡呢個咧。到依家呢個問題都冇解決嘅，就係、是、你要將嗰個權力，如果有一日你個領導人要落台啦，或者要走啦，係咪用一個即係真正民主嘅方法去做呢？ 咁呢、這個呢、這個呢呢、這個問題，我覺得不出五年之內，大家即係佢哋要面對呢個問題嘅。 你究竟喂之後即係可能阿李顯龍佢可能要即係都要退位啦。咁退位退俾邊個咧？ 啊，係佢我估佢唔會好似李光耀咁長命噶啦。 嗯， 因為佢早期會患過 cancer 嘅。 嗯， 佢亦都我相信佢喺佢心裏邊亦都即係籌劃緊呢件事，就係、是、just in case 佢拜拜啦。 嗯， 咁成個新加坡點搞咧咁樣嚇？因為新加坡你表面上就話而家跑贏香港嘅，但係佢處理嘅問題不比香港少嘅。 係 周邊嘅國家，印尼、馬來西亞同你嗰個關係如何？係嘛？因為你話香港我哋面對一個十幾億，咁新加坡都唔差太遠嘅。印尼如果即係一旦即係同唔妥你嘅時候咧，行只腳踩落嚟，你都幾係嘢喎嚇！玩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印尼應該隔開我 嚇， 隔開我。 但係知唔知五十年都係試過印尼係落咗呢、這個空降母都落去嘅。 哇！咁犀利， 但係唔敢爆 嚇， 即係唔敢爆嚇。因為費事去令到嗰個事情係惡化 嚇、啊，即係之後搞亂咗㗎啦。 搞亂咗，先係搞亂咗嚇。咁但係 anyway 就即係新加坡嗰、那個即係發展咧，有另外一個變數就係究竟呢個泰國嗰條運河啊， 係首先中國起 即係要起嗰條運河咧、 嗯， 會唔會成事？ 嗯 嚇，咁、就泰國同中國關係相對仲係比較好嘅嚇。咁、如果咧起呢條運河咧，就新加坡嗰個經濟嘅命運咧會有一個好大嘅改變啦嚇。咁、所以就大家去睇新加坡同香港嘅時候咧，第一樣嘢我就唔同意將新加坡同香港一齊成去比嘅。即係我覺得兩個完即係唔同嘅地方，以前就可以比下大家咩，咁但係而家兩個完全唔同嘅性質嚟㗎啦。咁但係咪代表新加坡就話啊李氏家族喺度做咧，就係即係太平盛世啊，永遠都咁好咧？咁我覺得就呢啲嘢唔係大家想得咁簡單嘅。 你最 佢亦都係佢個難處喺度。 你其實你如果你經濟高企咧，或者冇乜。即係人民個荷包或者生活冇乜穿冷，即係冇穿冇冷嘅話咧，其實你好難會算唔算變天咧？即係好難會話無無啦啦嗰個 人有惰性啊！ 嗰、那個政 府你譬如阿法國佬，你教車教得好好地噶， 嗯， 咁你無厘頭會唔會揾第二份工先？ 唔會， 係咯，咁突然間日日全部人都係唔揸車嘅、 嗯、 ，Google， 你知唔知呢件事啊？ 未啊，未 知啊。第五代電話啊， 第五代電話 係啊，就可以做到一樣嘢噶啦。 即已經可以幫手揸車了， 是啊， 哇咁犀利， 係啊，你唔知啊？ 唔知噶， 啊你真係，所以點解要教唔知啊？咁解咯， 哇咁呢啲係要科學新知， 唔係科學新知嚟嘅，呢個係現實嘅問題。你唔知道我下一次我要揾一個專題去講俾你聽，就係、是、 哇正喎呢啲， 點解有五 G 啊？ 五 G 係咩嚟嘅？點解而家即係爭呢個問題爭得咁緊要咧？就後邊有一啲好重要嘅戰略意義喺度啦。咁就 anyway 咁樣啦，今日原本要講嘅仲有好多嘅，咁但係就即係費事啦，因為法國佬都即係要去做其他嘢㗎啦。咁、我哋就下禮拜再見啦嘛。 係，好啊，好啊，好啊。 OK， 好啊，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